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北京时间13: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永恒的魅力》，我是于云。今天早晨的一阵急雨下得真是畅快淋漓，不知道那时候的你是不是已经起床了呢？是不是感受到了这场急雨的气势？如果用一首音乐来形容它的话，那一定就是下面的这一首，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夏》。听的是不是就像暴风雨一样酣畅淋漓的感觉？在这首维瓦尔第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当中呢，暴风雨的主题贯穿了夏的三个乐章。不过纤细的巴洛克风格还是不能跟雄浑的浪漫派风格相比，这首夏自然也难和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当中的暴风雨的主题相比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吧，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的第四乐章暴风雨的主题。 在这第四乐章当中，我们听到狂风呼啸，裹挟着雷电，排山倒海般袭来，转瞬之间便笼罩了一切。此刻整个乐队都在急速的飞旋，弦乐刮起一阵阵的旋风，贝大提琴发出沉重的怒吼，短笛凄厉的尖叫呢，就像是狂风的呼啸，铜管电音鼓的霹雳让大地感到震颤，包含乐队前部音乐全部的音域下半音的这种半音的下滑呢，好像是风暴在横扫着世界。狂风暴雨很快就过去了，卷地风来呼吹散，代替它的是田园牧歌。那是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的，在那里他生活了35年，直到1827年去世。他的全部重要的作品都几乎是在那里完成的。贝多芬呢，在维也纳多次搬家，他的墓也葬在维也纳。在值得纪念的贝多芬的生活遗迹当中呢，有一处是著名的贝多芬小路。这条小道之所以著名，不仅是因为贝多芬经常在那里散步，他的这首第六交响曲就是在那里产生了灵感并构思完成的。贝多芬小路位于维也纳郊外的海利根斯泰勒，那个地方呢，对于贝多芬来说是非同寻常的。1802年，他住在那里的时候写下了《海利根斯泰勒遗书》，当时他几乎自杀。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隐居下来，写下了这首第六交响曲，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田园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是一位喜爱大自然的音乐家，他曾经花费很多时间去郊野踏青，他经常会离开维也纳，为的就是能够到偏远的郊外去工作。他在1808年夏天的书信当中曾经这样说，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之间行走的时候感到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人们在他1803年的笔记当中曾找到过这样的话，河越大调子越深沉，说明他通过观察自然来汲取灵感。田园交响曲呢，就是根据贝多芬在维也纳的生活经验写成的，但是呢，他并不是首位以大型作品来描述大自然的作曲家。之前的约瑟夫·海顿曾经在1802年就创作过一部清唱剧《四季》。下面我们来听听《四季》当中的咏叹调与合唱《夏》。 Vor ihren Untergang blickt noch die Sonne hoch. Und von den letzten Strahlen des Mondlichts gezählt, gezählt, geflucht, mit Perlen schmuck gezählt, die Flut. Langgewohnten Stall kehrt gesättigt, gesättigt und erfrischt, das Fette ritt zurück. Im Garten ruft die Wachtel schon. Im Gras sitzt die Grille froh. Und aus dem Sumpfen fragt der Frosch, 曾经有一台白色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668866问问。 空调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家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居、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如果非要给这种装修定个价，你希望是 999元一平米全包圆？ 起步面积详询4006668866。装修当然全包圆。地处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萤火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永恒的魅力》，我是于云。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贝多芬居住了35年的维也纳，那里是贝多芬很多作品的诞生地。在维也纳的郊区有一片美丽的大森林，它离城市不太远，历来呢那里就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游人。除了贝多芬之外，很多住在维也纳的大作曲家们也会经常的光顾那里。森林的美景常常会激起人们的灵感。小约翰施特劳斯就是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他献给故乡的赞歌。使这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具有更加浓厚的乡土气息，小约翰施特劳斯在管弦乐队当中呢，还破例的加上了奥地利的民间乐器齐特尔琴，这是一种拨奏弦乐器。这种特色乐器拨奏出这首圆舞曲当中最主要的一段旋律，轻柔又华美，好像是晨曦透过浓雾照进维也纳森林，还伴随着鸟儿们婉转的鸣唱。生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时候，从大师们的音乐语言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大自然的歌唱，闻到大自然清新的泥土芬芳。继续来听娜塔莉夏高带来的《森林里的夜莺》。 哦 signore du bois, 哦 signore sauvage,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北市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个别点达特大暴雨。下午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出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请注意防范。上午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已升级为橙色预警，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孩子们开启暑假模式的第一个周末，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周日下午，中国儿童假日经典小剧场内一片欢腾，30多名孩子与演员围在舞台的山边，齐心协力表演愚公移山中的移山环节。作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艺术节的参演剧目，汉字变奏曲吸引了很多孩子，200多个座位的剧场座无虚席，场内笑声不断，欢呼不止。除了第八届儿童戏剧艺术节的演出外，第四届童书博览会、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北京音乐厅打开音乐之门系列活动、北京阅读季、夏月山、香山奇妙夜探索活动、北京玩博会等等，纷纷推出面向孩子们的暑期主题活动，读书、看戏、听讲座、野外探险。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上百场次的暑期文化活动在京城各处同时进行。昨晚7点半，致敬贝多芬经典钢琴三重奏音乐会准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这是一年一度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的现场，当年在这里受到艺术启蒙的小观众，如今不少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带着宝宝来听音乐会，让艺术启蒙的种子代代相传。当晚的演奏嘉宾是由张嘉林、张京野还有宋昭组成的基因三重奏，他们演奏3首贝多芬的经典曲目。为了吸引小观众，嘉宾们在每首曲目的章节间都加入了音乐知识普及和聊天互动的环节。几位嘉宾还像孩子们一样，通过猜拳决定谁先发言。风趣幽默的讲解让现场气氛格外轻松。当问及有多少人学习钢琴时，几乎全场的小朋友都举起了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用音乐温暖整座城，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永恒的魅力，我是云云。今天我们共同欣赏的是描写大自然的古典音乐。用音乐来描绘大自然的美景是无数作曲家乐此不疲的事，音乐呢能够为作曲家们带来心灵的滋养，而这些音乐又反过来滋养了爱乐人的心灵。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斯梅塔纳的交响作品《我的祖国》当中的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我的祖国当中的6个乐章呢都可以单独进行演奏，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部完成于1874年的第二乐章。 曲中所描写的沃尔塔瓦河是捷克民族的母亲河，它由南向北纵贯着美丽富饶的国土，是捷克民族的摇篮。交响诗《沃尔塔瓦河》从河水的源头开始描写，逐渐映现出奔腾不息的河流，岸边茂密的森林，富有生气的乡村，宁静的月夜，险要的峡谷，古老的城堡，热闹喜庆的乡间婚礼，还有月光下一群美丽的水仙女在舞蹈。美丽的自然景致和民俗生活与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展示了捷克山河的美丽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听过了大河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大海吧。夏天是一个适合踏浪赶海的季节，德彪西的交响音画《大海》就描绘了对于大海的印象和幻想。这首《大海》创作于1905年，是德彪西最大的一部交响音乐作品了。乐曲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人以完整的海的印象和对海的幻想，我们能够听到新颖的和声、短小的旋律、丰富的音色、自由的发展，这些印象派的手法都生动地刻画出了一幅幅大海的生动的画面。关于德彪西的这首《大海》，曾经流传过这样的一段故事，说巴黎有一位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绅士，他在听完德彪西的交响音画《大海》的时候，仿佛就真的看到了惊涛拍岸、浪花飞溅的大海的景象，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呢，等他真的到了海边去旅游，见到了真正的大海的时候，反而觉得有一些不够劲儿了。等他旅游归来，再次欣赏德彪西的这首《大海》，才又找回了当初的感觉。所以他不禁惊叹道：“哇，这才是真正的大海呀！”在古典音乐当中，聆听大自然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心灵的升华。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用轻松优美悦耳动听的旋律来梳理心情，然后把整个身心都交给大自然，美便在心中开出了绚丽的花朵。我们听到的这首排箫曲叫康沃尔的清晨，这是詹姆斯拉斯特最著名的排箫曲。 清晨，这是一首描绘清晨的金曲。那么说到清晨呢，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清晨之歌，那就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当中的《晨景》。这首《晨景》呢，原来是诗句的第四幕第五场的前奏曲。主人公培尔金特远涉重洋，前往美洲去贩运黑奴，一时成了富商。这时候他来到摩洛哥，一个早晨他在一个山洞前面用独白来展示自己的内心活动，但是这段音乐所描绘的并不是炎热的沙漠，而更像是北欧清晨安静清新的抒情画面。乐曲具有牧歌风格，散发着田园味道。在古典音乐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味道。那么如果你走进了真实的大自然再听这些音乐的话，相信一定会为你的内心增添一份优雅恬静的感受。如果你走进绿色的森林，看见小溪嬉戏，百鸟争鸣，你可以听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格里格《幽静的森林》，舒伯特的《菩提树》，维瓦尔第的《四季》等等。当你站在连绵起伏的山冈，极目远眺，绚丽的风光尽收眼底的时候，可以去听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如果你站在大海边，遥看海天交际的地平线，帆船点点，海鸥飞翔，你可能就会想听德彪西的《大海》。而如果你此刻正处于夏日的闷热和困倦当中，那么就不妨来听听这首吧，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快板乐章》。